羊和狼。东边来了一只小山羊，西边来了一只大灰狼，一起走到小桥上。小山羊不让大灰狼，大灰狼不让小山羊。小山羊叫大灰狼让小山羊，大灰狼叫小山羊让大灰狼。羊不让狼，狼不让羊，扑通一起掉到河中央。